第七十一回，嫌隙人有心生嫌隙，鸳鸯女无意遇鸳鸯。话说贾政回京之后，诸事完毕，赐假一月在家歇息，因年景渐老，势重身衰，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，今得燕然复聚于庭室，自觉喜性不尽，一应大小事务一概一发付于度外，只是看书，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，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共叙天伦庭为之乐。因今年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，又因亲友全来，恐宴宴排设不开，便早同贾赦及贾珍、贾琏等商议，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，荣宁两处齐开宴宴，宁国府中单请官客，荣国府中单请堂客，大观园中收拾出坠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做退居。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、王公、诸公主、郡主、王妃、国君、太君、夫人等，二十九日便是阁下督府督镇及诰命等，三十日便是诸官长及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。初一日是贾赦的家宴，初二日是贾政，初三日是贾珍、贾琏，初四日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，初五日是赖大、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凑一日。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，礼部奉旨亲自金玉如意一柄，彩缎四端，金玉环四个，弩银五百两。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，沉香拐一只，迦南珠一串，福寿香一盒，金锭一对，银锭四对，彩缎十四匹，玉杯四只。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，凡所来往者，莫不有礼，不能胜计。堂屋内设下大桌案，铺了红毡，将凡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，请贾母过目。贾母先一二日还高兴过来瞧瞧，后来烦了，也不过目，只说叫凤丫头收了，改日闷了再瞧。至二十八日，梁府中据悬灯结彩，展开鸾凤，乳射芙蓉，笙箫鼓乐之音，通衢乐巷。宁府中本日只有北静王、南安郡王、永昌驸马、岳善郡王并几个世交公侯应席，荣府中南安王太妃、北静王妃并几位世交公侯诰命，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庄迎接。大家私见先请入大观园内嘉荫堂茶毕更衣，方出至荣庆堂上拜寿入席，大家谦逊半日方才入席。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，下面依序便是众公侯诰命，左边下首一席陪客是锦香侯诰命与林昌伯诰命，右边下首一席方是贾母主位，邢夫人、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，两溜燕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，林之孝、赖大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侍候上菜上酒，周瑞家的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侍候呼唤，凡跟来的人早又有人别处管事去了，一时台上参了场，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发的小厮侍候。须臾一小厮捧了戏单至阶下，先递于回事的媳妇，这媳妇接了才递于林之孝家的，用一小茶盘托上，挨身入帘来递于尤氏的侍妾佩凤，佩凤接了 才奉与尤氏。尤氏拖着走至上席，南安太妃谦让了一回，点了一出吉庆戏文，然后又谦让了一回，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，众人又让了一回，命随便捡好的唱罢了。少时菜已四现，汤始一到，跟来各家的放了赏，大家便更衣复入园来，另献好茶。南安太妃因问宝玉，贾母笑道： 今日挤出庙里念保安严守经，他鬼经去了。 又问众小姐们，贾母笑道： 他们姊妹们病的病，弱的弱，见人腼腆，所以叫他们给我看屋子去了。有的是小戏子，传了一班，在那边厅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们也看戏呢。 南安太妃笑道： 既这样，叫人请来。 贾母回头命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带来， 再指教你三妹妹陪着来吧。 凤姐答应了，来至贾母这边，只见她姊妹们正吃果子看戏，宝玉也才从庙里跪经回来。凤姐儿说了话，宝钗姊妹与黛玉、探春、湘云五人来至园中，大家见了，不过请安问好、让座等事。众人中也有见过的，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，都齐声夸赞不绝。其中湘云最熟，南安太妃因笑道： 你在这里听见我来了还不出来，还只等请去，我明儿和你叔叔算账。 因一手拉着探春，一手拉着宝钗，问几岁了，又连声夸赞。因又松了他两个，又拉着黛玉、宝琴，也着实细看，极夸一回，又笑道： 都是好的，你不知叫我夸哪一个的事。 早有人将备用礼物打点出五份来，金玉戒指各五个，万香珠五串。南安太妃笑道： 你们姊妹们别笑话，留着赏丫头们吧。 五人忙拜谢过，北静王妃也有五样礼物，余者不必细说。吃了茶，园中略逛了一逛，贾母等因又让入席。南安太妃便告辞，说身上不快， 今日若不来实在使不得，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别了。 贾母等听说也不便强留，大家又让了一回，送至园门坐轿而去。接着北静王妃略坐一坐，也就告辞了。余者也有中席的，也有不中席的。贾母劳乏了一日，次日便不会人，一应都是邢夫人、王夫人管事。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，只到厅上行礼。贾赦、贾政、贾珍等还礼管事，至宁府坐席，不在话下。这几日，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，晚间陪贾母玩笑，又帮凤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，以及收放赏礼事务。白日间待客，晚间在园内理事房中歇宿。这日晚间服侍过贾母晚饭后，贾母因说： 你们也乏了，我也乏了，早些寻一点子吃的歇歇去，明儿还要起早闹呢。 尤氏答应着退了出来，到凤姐儿房里来吃饭。凤姐儿在楼上看着人收送礼的新围屏，只有平儿在房里与凤姐儿叠衣服。尤氏因问： 你们奶奶吃了饭没有？ 平儿笑道： 吃饭岂不请奶奶去的？ 尤氏笑道：“既这样，我别处找吃的去，饿得我受不得了。”说着就走。平儿忙笑道：“ 奶奶请回来，这里有点心，且点补一点，回来再吃饭。” 尤氏笑道：“ 你们忙得这样，我园里和她姐妹们闹去。” 一面说一面就走。平儿留不住，只得罢了。且说尤氏一径来至园中，只见园中正门与各处巧门仍未关，犹吊着各色彩灯，应回头命小丫头叫该班的女人。那丫鬟走入班房中，竟没一个人影，回来回了尤氏。尤氏便命传管家的女人，这丫头应了便出去，到二门外鹿顶内，乃是管事的女人议事取其之所。到了这里，只有两个婆子分果菜呢。应问：“ 哪一位奶奶在这里？东府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话吩咐。” 这两个婆子只顾分菜果，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，不大在心上，因就回说：“ 管家奶奶们才散了。” 小丫头道：“ 散了，你们家里传他去。” 婆子道：“ 我们只管看屋子，不管传人。姑娘要传人，再派传人的去。” 小丫头听了道：“ 哎呀哎呀，这可反了，怎么你们不传去？你哄了那新来的了，怎么哄起我来了？素日你们不传，谁传去？这会子打听着踢几下，或是赏了哪位管家奶奶的东西，你们真着狗颠似的传去的，不知谁是谁的呢？连二奶奶要传，你们可也这么回？” 这两个婆子一则吃了酒，二则被这丫头接挑着弊病，便羞激怒了，因回口道：“ 扯你的臊，我们的事传不传与你相干，你不用接挑我们。你想想，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比我们还更会溜呢，什么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也见的事，各家门另家户，你有本事排上你们那边人去，我们这边你们还早些呢。” 丫头听了气白了脸，应说道：“ 好好，这话说得好。” 一面转身进来回话。尤氏已早入园来，因遇见了袭人、宝琴、湘云三人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正说故事玩笑。尤氏因说饿了，先到怡红院，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与尤氏吃。两个姑子宝琴、湘云等都吃茶，仍说故事。那小丫头子一径找了来，气狠狠的把方才的话都说了出来。尤氏听了冷笑道：“ 这是两个什么人？” 两个姑子并宝琴、湘云听了，生怕尤氏生气，忙劝说：“ 没有的事，必是这一个听错了。” 两个姑子笑推这丫头道：“ 你这孩子好性气，那糊涂老嬷嬷的话你也不该来回才是。咱们奶奶万金之躯，劳乏了几日，黄汤辣水没吃，咱们哄她欢喜一会儿还不得一半，说这句话做什么？” 袭人也忙笑拉出她去说：“ 好妹子，你写出去歇歇，我打发人叫他们去。” 尤氏道：“ 你不要叫人，你去就叫这两个婆子来，到那边把他们家的凤儿叫来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我请去。” 尤氏道：“ 偏不要你去。” 两个姑子忙立起身来笑道：“ 奶奶素日宽宏大量，今日老祖宗千秋，奶奶生气岂不惹人谈论？” 宝琴、湘云二人也都笑劝。尤氏道：“ 不为老太太的千秋，我断不依，且放着就是了。” 说话之间， 袭人早又遣了一个丫头去到园门外找人，可巧遇见周瑞家的，这小丫头子就把这话告诉周瑞家的。周瑞家的虽不管事，因他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，原有些体面，心性乖滑，专管各处献情讨好，所以各处房里的主人都喜欢他。他今日听了这话，忙得便跑入怡红院来，一面飞走，一面口内说：“ 气坏了奶奶了，可了不得！我们家里如今惯得太不堪了，偏生我不在跟前，若在跟前，且打给他们几个耳瓜子，再等过了这几日算账。” 尤氏见了他，也便笑道：“ 周姐姐你来，有个理你说说，这早晚门还大开着，明灯亮烛，出入的人又杂，倘有不防的事，如何使得？因此叫该班的人吹灯关门，谁知一个人眼儿也没有。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 这还了得，强二奶奶还吩咐了他们，说这几日事多人杂，一晚就关门吹灯，不是园里人不许放进去，今儿就没了人，这是过了这几日必要打几个才好。” 尤氏又说小丫头子的话。周瑞家的道：“ 奶奶不要生气，等过了事，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个臭死，只问他们谁叫他们说这各家门各家户的话。我已经叫他们吹了灯，关上正门和角门子。” 正乱着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。尤氏道：“ 我也不饿了，才吃了几个饽饽，请你奶奶自吃吧。” 一时周瑞家的得便出去，便把方才的事回了凤姐，又说：“ 这两个婆婆就是管家奶奶，时常我们和她说话都似很宠一般，奶奶若不戒斥，大奶奶脸上过不去。” 凤姐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记上两个人的名字，等过了这几日，捆了送到那府里，凭大嫂子开发，或是打几下子，或是开恩饶了他们，随他去就是了，什么大事？” 周瑞家的听了，巴不得一声，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，出来了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传凤姐的话，立刻叫林之孝家的进来见大奶奶，一面又传人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，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。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么事，此时已经点灯，忙坐车进来，先见凤姐，至二门上传进话去。丫头们出来说：“ 奶奶才歇了，大奶奶在园里，叫大娘见了大奶奶就是了。” 林之孝家的只得进园，来到稻香村，丫鬟们回进去，尤氏听了反过意不去，忙唤进他来，因笑向他道：“ 我不过为找人找不着，因问你，你既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谁又把你叫进来，倒要你白跑一遭，不大的事已经撒开手了。” 林之孝家的也笑道：“二奶奶打发人传我，说奶奶有话吩咐。”尤氏笑道：“ 这是哪里的话，只当你没去，白问你。这是谁又多事告诉了凤丫头？大约周姐姐说的，家去歇着吧，没有什么大事。” 李纨又要说缘故，尤氏反拦住了。林之孝家的见如此，只得便回身出园去，可巧遇见赵姨娘。姨娘因笑道：“ 哎呦呦，我的嫂子，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，还跑些什么？” 林之孝家的便笑说：“何曾不家去的，如此这般进来了，又是个奇头故事。”赵姨娘原是好茶听这些事的，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班后，互相联络，好做首尾。方才之事已经闻得八九，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说，便嫩般如此告诉了林之孝家的一遍。林之孝家的听了，笑道：“ 原来是这事，也值一个屁。开恩呢，就不理论， 请窄仙儿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。 赵姨娘道： 我的嫂子事虽不大，可见他们太张狂了些，巴巴的传进你来，明明戏弄你，玩算你。快歇歇去，明儿还有事呢，也不留你吃茶去。 说毕，林之孝家的出来，到了侧门前，就有方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。林之孝家的笑道： 你这孩子好糊涂，谁叫你娘吃酒混说了，惹出事来，连我也不知道。二奶奶打发人捆他，连我还有不是呢，我替谁讨情去？ 这两个小丫头子才七八岁，原不识事，只管哭啼求告，缠得林之孝家的没法，应说道： 糊涂东西，你放着门路不去，却缠我来。你姐姐献给了那边太太做陪房费大娘的儿子，你走过去告诉你姐姐，叫亲家娘和太太一说，什么完不了的事。 一语提醒了一个，那一个还求。林之孝家的啐道： 糊涂嚷的，他过去一说，自然都完了，没有个单放的他妈，又直打你妈的理。 说毕上车去了。这一个小丫头果然过来告诉了她姐姐，和魏婆子说了。这魏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，起先也曾信过时，只因贾母近来不大坐请邢夫人，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。凡贾政这边有些体面的人，那边个个皆虎视眈眈。这费婆子常倚老卖老，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，嘴里胡骂乱怨的出气。如今贾母庆寿这样大事，干看着人家逞才卖计办事，呼吆喝六弄手脚，心中早已不自在，指鸡骂狗，闲言闲语的乱闹。这边的人也不和他较量，如今听了周瑞家的捆了他的亲家，越发火上浇油，仗着酒性，指着隔断的墙大骂了一阵，便走上来求邢夫人，说他亲家并没什么不是，不过和那府里的大奶奶的小丫头白斗了两句话，周瑞家的便调唆了咱家二奶奶捆到马圈里，等过了这两日还要打。求太太，我那亲家娘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，和二奶奶说声，饶她这一次吧。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，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她，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。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，要见她姊妹，贾母又指令探春出来，迎春竟似有如无，自己心内早已怨愤不乐，只是使不出来。又指这一干小人在侧，他们心内妒忌贾院之事，不敢施展，便背地里造言生事，挑拨主人。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，后来见次告到凤姐，只哄着老太太喜欢了他，好就中作威作福，挟制了连二爷，调唆二太太，把这边的正经太太倒不放在心上。后来又告到王夫人说，老太太不喜欢太太，都是二太太和连二奶奶挑唆的。邢夫人纵是铁心铜胆的人，妇女家终不免生些嫌隙之心，近日因此着实误觉凤姐。仅听了如此一篇话，也不说长短，是次日一早见过贾母，众族人都到齐，坐席开戏。贾母高兴，又见今日无远亲，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辈，只便衣长装出来，堂上受礼。当中独设一榻，银枕靠背脚踏俱全，自己歪在榻上。榻之前后左右，皆是一色的小矮凳。宝钗、宝琴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围绕。因贾宾之母也带了女儿喜鸾，贾琼之母也带了女儿四姐儿， 还有几房的孙女儿，大小共有20来个。贾母独见喜鸾和四姐儿生得又好，说话形式与众不同，心中喜欢，便命他两个也过来榻前同坐。宝玉却在榻上脚下与贾母捶腿，首席便是薛姨妈，下边两溜接顺着房头辈数下去，帘外两廊都是族中男客，也依次而坐。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，后方是男客行礼。贾母歪在榻上，只命人说免了吧，早已都行完了。然后赖大等带领众人从仪门直跪至大厅上，磕头礼毕，又是众家下媳妇，然后各房的丫头，足闹了两三顿饭食。然后又抬了许多雀笼来，在当院中放了生，贾赦等焚过了天地寿星纸，方开席饮酒。直到歇了中台，贾母方进来歇息，命他们取便，应命凤姐儿留下喜鸾四姐儿玩两日再去。凤姐儿出来便和她母亲说，她两个母亲素日都成凤姐的照顾，也巴不得一声，她两个也愿意在园内玩耍，至晚便不回家了。邢夫人至晚间散事，当着许多人陪笑和凤姐求情，说我听见昨晚上二奶奶生气，打发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，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。论理我不该讨情，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舍钱舍米周贫济老，咱们家倒先折磨起人家来了，不看我的脸，全且看老太太，竟放了他们吧。说毕上车去了。凤姐听了这话，又当着许多人，又羞又气，一时抓寻不着头脑，憋得脸紫胀，回头向赖大家的等笑道， 这是哪里的话，昨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，我怕大嫂子多心，所以尽让她发放，并不为得罪了我，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。 王夫人因问什么事，凤姐儿笑将昨日的事说了。尤氏也笑道， 连我并不知道，你原也太多事了。 凤姐儿道， 我为你脸上过不去，所以等你开发，不过是个理。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送了来敬我，凭他是什么好奴才，到底错不过这个理去，这又不知谁过去没得现钱，这也当一件事情说去。 王夫人道， 你太太说的是，就是真哥儿媳妇也不是外人，也不用这些虚礼，老太太的千求要紧，放了他们为是。 说着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。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，不觉灰心转悲，滚下泪来，因赌气回房哭泣，又不使人知觉，偏是贾母打发了琥珀来脚力等说话。琥珀见了诧异道， 好好的这是什么缘故，那里立等你呢。 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，洗面另施了脂粉，方同琥珀过来。贾母因问道， 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，共有几家有围屏？ 凤姐儿道， 共有16家有围屏，12家大的，4家小的炕屏，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，大红缎子克丝满床户，一面是泥金百兽图的，是头等的，还有粤海将军乌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。 贾母道， 既这样，这两架别动，好生搁着，我要送人的。 凤姐儿答应了，鸳鸯呼过来 向凤姐儿面上只管瞧。引得贾母问说：“ 你不认得他，只管瞧什么？” 鸳鸯笑道：“ 怎么他的眼肿肿的，所以我诧异，只管看。” 贾母听说，便叫进前来，也去着眼看。凤姐笑道：“ 才觉得一阵痒痒，揉肿了些。” 鸳鸯笑道：“ 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不成？” 凤姐道：“ 谁敢给我受气，便受了气，老太太好日子，我也不敢哭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正是呢，我正要吃晚饭，你在这里打发我吃，剩下的你就和真儿媳妇吃了。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捡佛豆，你们也积积寿。前儿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捡了，如今也叫你们捡捡，别说我偏心。” 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的来，两个姑子吃了，然后才摆上荤的。贾母吃毕，抬出外间，尤氏凤姐儿二人正吃，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儿二人也叫来，跟他二人吃毕，洗了手，点上香，捧过一升豆子来。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捡在一个钵箩内，每捡一个念一声佛，明日煮熟了，令人在十字街结寿缘。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又说些佛家的因果善事。鸳鸯早已听见琥珀说凤姐哭之事，又和平儿前打听的缘故，晚间人散时便回说：“ 二奶奶还是哭的，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。” 贾母因问什么缘故，鸳鸯便将缘故说了。贾母道：“ 这才是凤丫头之理处，难道为我的生日，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吧？这是太太素日没好气，不敢发作，所以今儿拿着这个做法子，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姐没脸罢了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宝琴等进来，也就不说了。贾母因问：“ 你在哪里来？” 宝琴道：“ 在园里林姐姐屋里，大家说话的。” 贾母忽然想起一事来，忙唤一个老婆子来吩咐她：“ 到园里各处女人跟前嘱咐嘱咐，留下的喜姐儿和四姐儿虽然穷，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，大家照看精心些。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，两只体面眼，未必把他两个放在眼里，有人小看了他们，我听见可不依。” 婆子应了，方要走时，鸳鸯说道：“ 我去说吧，他们哪里听他的话。” 说着便一径往园子来。先到稻香村中，李纨与尤氏都不在这里，问丫鬟们说：“ 都在三姑娘那里呢。” 鸳鸯回身又来至小翠堂，果见那园中人都在那里说笑。见他来了，都笑说：“ 你这会子又跑来做什么？” 又让他坐，鸳鸯笑道：“ 不许我也逛逛吗？” 于是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，李纨忙起身听了，就叫人把各处的头换了一个来，令他们传与诸人知道，不在话下。这里尤氏笑道：“ 老太太也想得到，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捆上十个也赶不上。” 李纨道：“ 凤丫头仗着鬼聪明儿，还离脚宗不远，咱们是不能的了。” 鸳鸯道：“ 哎呦， 还提凤丫头、虎丫头呢，她也可怜劲儿的。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，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总而言之，为人是难做的，若太老实了，没有个机变，公婆又嫌太老实了，家里人也不怕，若有些机变，未免又治一惊损一惊。如今咱们家里更好，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子号的奶奶们，一个个心满意足，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，少有不得意，不是背地里咬舌根，就是挑三窝四的。我怕老太太生气，一点儿也不肯说，不然我告诉出来，大家别过太平日子。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，老太太偏疼宝玉，有人背地里怨言还罢了，算是偏心。如今老太太偏疼你，我听着也是不好，这可笑不可笑？ 探春笑道：“ 糊涂人多，哪里较量的许多？我说倒不如小人家人少，虽然寒素些，倒是欢天喜地，大家快乐。我们这样人家人多，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，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。” 宝玉道：“谁都向三妹妹好多心，事事我常劝你，总别听那些俗语，想那些俗事，只管安抚尊荣才是，比不得我们这枚清福该因着闹的。” 尤氏道：“ 谁都像你，真是一心无挂碍，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，饿了吃，困了睡，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，一点后事也不虑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，什么后事不后事？” 李纨等都笑道：“ 这可又是胡说，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，终老在这里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？” 尤氏笑道：“ 怨不得，人都说他是假长的一个胎子，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人事莫定，知道谁死谁活。倘或我在今日明日，今年明年死了，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。” 众人不等说完，便说：“ 可是又疯了，别和他说话才好，若和他说话，不是呆话就是疯话。” 喜鸾阴笑道：“ 二哥哥，你别这样说，等这里姐姐们果然都出了阁，横竖老太太、太太也寂寞，我来和你作伴。” 李纨、尤氏等都笑道：“ 姑娘也别说呆话，难道你是不出门的？这话哄谁？” 说的喜鸾低了头。当下已是起更时分，大家各自归房安歇，众人都且不提。且说鸳鸯一进回来，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角门虚掩，犹未上栓。此时园内无人来往，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，微月半天。鸳鸯又不曾有个作伴的，也不曾提灯笼，独自一个，脚步又轻，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。偏生又要小姐，因下了甬路，寻微草处，行至一湖山石后，大桂树阴下来，刚转过石后，只听一阵衣衫响，吓了一惊不小。定睛一看，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，便想往石后树丛藏躲。鸳鸯眼尖，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、梳蓬头、高大丰壮身材的，是迎春房里的思琪。鸳鸯只当她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，见自己来了，故意藏躲，恐吓着耍。因便笑叫道：“ 思琪，你不快出来，吓着我，我就喊起来当贼拿了。这么大丫头了，没个黑家白日的，只是玩不够。” 这本是鸳鸯的细语，叫他出来，谁知他贼人胆虚，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，声恐叫喊起来使众人知觉更不好。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不比别人，便从树后跑出来，一把拉住鸳鸯，双膝跪下，只说：“ 好姐姐，千万别嚷。 鸳鸯反不知因何，忙拉他起来笑问道， 这是怎么说？ 思琪满脸红胀，又流下泪来。鸳鸯再一回想，那一个人影恍惚像个小厮，心下便猜疑了八九，自己反羞得面红耳赤，又怕起来。因定了一会儿，忙敲问， 那个是谁？ 思琪复跪下道， 是我姑舅兄弟。 鸳鸯啐了一口道， 要死要死。 思琪又回头敲道， 你不用藏着，姐姐也看见了，快出来磕头。 那小厮听了，只得也从树后爬出来磕头如捣蒜。鸳鸯忙要回身，思琪拉住苦求，哭道， 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要紧。 鸳鸯道， 你放心，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。 一语未了，只听角门上有人说道， 金姑娘已出去了，角门上锁吧。 鸳鸯正被思琪拉住不得脱身，听见如此说，便接声道， 我在这里有事，且略住手，我出来了。 思琪听了，只得松手让他去了。